侵略性质的关键决心脱臼时期联合军事演习将向帷幕还不到一天，美帝国主义者在5月1号调派臭名昭著的核战略轰炸机 B1B 编队飞往南朝鲜地区上空进行核炸弹投掷训练等，再次发起了不可容忍的军事挑衅。这天，美帝国主义者派一个从关岛起飞的核战略轰炸机 B1B 编队秘密地飞往朝鲜东海上空，熟练其同已经部署在朝鲜东海的核航母与核潜艇等战略打击手段的协同作战程序和方法后，在南朝鲜地区上空进行一场对我国重要目标的核炸弹投掷训练等，发起了战争挑衅狂起。